们一起牵手向明天。每次我总是临分前后，更好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只知道花开在眼前，只知道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我是爸爸乐园的 CEO 创人王胜弟。九六九，老板说，我在听，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 今天我们老板说的主角是一个曾经卖掉二环房子创业的传奇人物，他就是爸爸的选择的 CEO 创始人王胜弟先生。在他身上，你能够看到这样一句话，叫做创业有魂魄，匠人自宫谦。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当时为啥要叫爸爸选择呢？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养娃这个母亲比较感性哈，然后现在让母亲去挑选的话，他就不做判断了哈，所以我们觉得是不是可以旁敲侧击一下，然后让爸爸就理工科的晚上，就我假设我们做出真的东西了，你再至少再给我一个机会哈，让我爸爸毕竟比较理性一点，可能理工科出身的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想让第一批理工科的爸爸去做这件事情，去做这个选择吧。还有一点就是，也是因为纸浆裤本身来说是一个对女性的一个解放啊，我们也是呼唤那个爸爸给家庭更多的爱和更多关注吧。 用匠人精神做出一款让中国人放心使用而且还好用的纸尿裤，其实是很难得的事情，而质量的把关也是最要紧的。让品牌能够保持良性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品质至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话，安全是和质量是第一位的哈。我到现在为止，我们粉碎过好多的产品，就是把这个产品就是粉碎了直接。 产品质量这一关是王胜弟先生最看重的一个环节，而他们的成绩似乎也说明了一切。如今爸爸的选择已经成为了中国宝妈首选的国产品牌纸尿裤，每个月的销量都是节节向上。他们没有明星代言，没有广告轰炸，只凭借着高质量的把关和一腔爱国的情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销售奇迹。而王胜弟先生也把自己对于创业的态度分享给了我们。 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认为是，就是创业者啊，只要你在做好的产品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坚持，我觉得消费者总会认可。就是只要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的消费者总会理解你，总会给你买单。但是呢，就是这中间一定要坚持，可能你也会面临一些短期的诱惑啊，坚守自己的这个有道德底线、商业底线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活过去。还有一点就是包括这个橡子儿之类的东西，我认为呢，就是只有你把今天每天当做最后一天过，想着明天会倒闭这企业，你才会有生存的这个空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得更好。还有不要关注对手做得怎么样，只要你觉得你比昨天尽力了，或者你已经付出最后一份力量，你已经有所改正，已经有所提高，那么就好了。只有向死才能生哈。 房价一直在涨， 北京二环的一套房子如今可能达到了上千万的价格，但是对于一个创业两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亿的纸尿裤公司来说已经不足为奇了。因为王胜帝用破釜沉舟的极客创业精神收获了比房价更深远的东西，那就是事业上的成功和内心中的充实。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年的1月25号，由北京车董会主办，以汽车互联网新聚首2018为主题的第四届车董会年会，在北京蓝地时尚庄园隆重启幕，业内众多知名企业 CEO 和行业精英欢聚一堂。作为这次活动的独家广播媒体，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也受邀出席了本次车董会年会活动，并对活动进行了主持，同时全程对活动进行了独家采访和深度报道。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车董会马成义。我们车董会是中国汽车互联网的一个比较大的社群组织，那么我们专注帮助汽车互联网领域的创业者提供融资、金融、投资、并购等相关的这样的服务。那么我们每一年有一个过千人的规模比较大的年底的汽车互联网行业年会。其实我们有特别简单直接的想法，就希望汽车互联网这一个圈层里边呢，有更多的人有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哎，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纯民间的社团组织，就叫车董会，董董事的董。 车董会创始人马成义在业内是一个颇具威望的人物，在会场见到他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对于车董会如今的发展，他说他只是一直在做服务好汽车行业这件小事。 汽车互联网是重度垂直在汽车领域这样的一个细分的分支行，重度垂直行业。我们更多的会员是通过融资、投资、并购这样的方式来初期发展的，来快速发展的。我们的很多成员企业在我们的组织里边找到了很多资金方，也找到了很多下游的合作方，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汽车互联网这个领域起到我们应该做的作用，服务好大家我们的成员。 在现场我们还采访到了其中一名车董会的成员，他谦虚地表示他是来学习的，也坦言学到了很多。 我是北京行天下汽车俱乐部的 CEO 李冠杰。因为我们从这个行天下来主要是做自驾游的，那么我们也是一家自驾游的这种，我们也把它定位为一个创业企业。我们在这个阶段上来说是希望能够跟汽车互联网的这样的企业能够增加一些这种更多的一些交流。因为我们传统的自驾游都是以线下的自驾游活动为主，那么其实每个自驾游的俱乐部都是以线下为主，但是他们的线上的思维跟线上的一些内容都比较少。那我这次来到车董会现场，其实也是为了跟大家去学习，尤其是跟这些互联网的企业能够多去交流，能够把我的互联网的思维能够再带上一个台阶。因为老马他们这个车董会这个平台本身它的聚合能力就非常非常强，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汽车后市场这里面的汽车互联网企业。我觉得第一个能增加这个汽车互联网方面的，能够这些理论或者一些思想能够带给我新鲜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呢，因为有很多的汽车后市场企业也将来能为我们的自驾游的一些车主们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增值服务，这就是我觉得我是希望在这个平台或者在这个场上能够多获取的一些东西。 迄今为止，车董会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作为汽车互联网社群，车董会由来自主机厂商、汽车金融、汽车后市场、汽车媒体、二手车电商、创投 VC 等不同领域的千余企业共同发起成立，活跃于汽车及汽车互联网领域，为更多行业伙伴提供资源对接、人脉互通、内容分享的开放平台。目前已经覆盖了近45个城市，近万家汽车加互联网相关企业，每年如约而至的年会已经成为汽车互联网行业的专属年度盛会。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上的星星哟，也了解我的心，我心中只有你。千山万水怎么能隔住我对你的爱？月亮下面星星的飘着我的偏情，真的好想你，你是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按下这个键，一切都会重新轮回。你们想好要做什么了吗？ 去旅行，台湾芽庄、东京、罗马，我都想去看一看。 我想陪陪女儿，以前只知道挣钱，忽略了她。 锻炼身体呀，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好，今天是一年四季开始的第一天，一切另开始，希望你们都能做得到。 2月4号，立春 ，FM 九六九和你一起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风景在变，周遭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仍然在路上。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甚至恨我，但是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 永远爱着你，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对不起。恨我仍想你，恨我仍这般苦痛，因为爱你，深深爱你。也许现在或以后的爱全付给你，无论与你相对，无论与你别离，也许将一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无论你会继续去等，无论你已生死爱着。 即使自认为满腹才华，能力比别人强，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大多是肤浅的行为。换一种心境，就要学会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一切，在卑微时安贫乐道，豁达大度，在显赫时月盈若亏，不骄不狂。 身边最真一刻的心